欢迎大家收听《芒向编辑部》历史环节第一单元《迦太基覆亡记》最终章，浩力横行，城邦俱灭，命运与罗马。公元前814年，北非的海岸在一个月牙形的港湾，突然间多了几十艘船。当时占领那个港湾的土皇帝一听到，很大惊，以为什么事，于是就派了一队军队，自己亲自率领一队军队去及行。没几耐，那艘船就泊岸。落船为首的是一个女人，她穿着一件紫红色的袍，带领着几百人就落船。这个女人一来到就说，就说我要见你们的王或者族长，就给了很多金银珠宝啊，还有一些货物给她，她从未见过橄榄油啊之类。这个女人就跟这个族长说，她是一个东方一个叫推罗城的公主，她的夫婿是一位大祭司。后来因为国家出了事，她的夫婿就死了，死之前就说得到神的启示，叫他来北非这里落脚，希望我们愿希望大王能够给一块地，他们在这里落地生根。咁啊，大王话原本就俾个迷惑住，一听到话要地，即刻清醒翻，就问你要几多地啊？呢位公主就话唔多，不过系一块牛皮所能够包围嘅地啫。个大王谂都唔谂，就话一块牛皮唔系好多啫，好应承你。讲完之后，呢位公主就命佢啲手下将一块牛皮喺个大王面前一片一片咁剪成一条条嘅小条，有咁窄吉咁窄嘅条，然之后就喺个港湾嘅侧边慢慢咁围咗一个圈，可以足住成几百几千人几万人嘅地，包括围住咗一座山仔添。然之后呢位公主就同嗰个族长讲，这个就是一块牛皮能够围到的地，多谢大王。咁嗰个族长一见到吹到啤一声，但是应承咗人收人钱，唉算啦走啦走啦。就应承咗佢。呢位公主食呢笪地方就从此被人称为帕萨，希列话的意思即是一块牛皮。呢位公主死了之后，就成为了这个帕萨呢笪地方的被他们封为神子守护女神。她的神殿就是在他们围住了那个城的中间，有一个山仔要行60级楼梯才上到个神殿之上。而他们这班人，他们自称的城并不是塔萨，他们叫自己做迦太基。经过了好多年，迦太基兴盛过，强大过，占了半个地中海。现在过了668年，将近要灭亡，有一班人要再要将佢灭亡。665年之后就话要将佢灭亡，呢一班就系佢哋嘅宿敌罗马人。咁啊，开头呢迦太基人对住呢批罗马人好似如上下一心，就如有好似女神保佑咁。罗马人为咗打低佢哋，促进咗好多卑鄙嘅手段，要佢哋交出兵器，要佢交出质子。呃咗佢哋之后就又要毁灭佢。但係由于迦太基人嘅齐心，同佢罗马人打咗两年，如有神助，十分之高兴。但係亦都好似俾人诅咒一样，打咗两年好好地扭转大局之际，佢哋嘅激进派嘅大将哈士多鲁巴以无以谋反嘅方式发动政变，将城入面温和派可以走位同对方讲和，諗住拉拢呢个卢米底亚讲，然之后逼罗马讲和嘅一派打 打成叛变，夺取大权，从此迦太基就已经再冇办法翻身，呢场战争系冇办法停止啊！因为物通匪类，而另一方面，罗马人亦都好恼火，佢哋啊用佢哋对付手无寸铁嘅迦太基人打咗两年，竟然越打越衰。第一年嗰两位执政，如果系一个戎将，第二年嘅执政帕萨同埋曼西拿斯呢对孖宝，简直就系689与冯伟刚或者689与呢个陈茂波吓，佢哋利用藉口吓，唔再搞统战，将成个北非为咗自己一己利益，得罪晒成个北非所有中立嘅城邦，包括唔埋最亲近佢哋嘅城邦卢米底亚人，都无意中得罪埋，结果令到迦太基难以再打倒佢哋。嗰阵派索直情去打一啲中立嘅城邦，打赢都还好，问题佢打输，从此成个罗马嘅威信直堕。几百年之后，千几年之后，有一位英国嘅历史学家叫吉鹏，写咗一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入面有一句名言啊，就是话点样用几万人或者十几万人去统治成高一百万人呢？用几万人去恐吓百倍于佢嘅人，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暴力同埋恐惧，即是等于共产党而家一样。佢点样去搞定13亿人？暴力与恐惧。咁横蛮无理嘅情况下，所以罗马人嘅暴力系来源于佢军队。而家佢打败仗，佢威信已经直堕。上至元老院，下至一个小民都知道，如果第三年都打败，成个地中海都会反佢。姑勿论北非啊，迦太基以外的罗米底亚等等，甚至啊在北边，在东北边马其顿的造反分子，甚至在希腊半中立的希腊阿盖亚城邦一众城邦的联盟都会反，他们就会死，因为他们眼见迦太基虽然受到两年的围攻，整个迦太基人冇晒武器的情况之下，仍然横抗，他们的兵马能够中横北非，他们的使节可以偷偷地直入卢米底亚，死敌卢米底亚的宫廷，他们的飞鸽传书可以横到大洋，去到希腊，去到叙利亚，去到马其顿的时候，罗马人知道是很大国的了，所以他们决定换将，他们一定要换一个善战的人，即是等于共产党见到689与冯伟刚与陈茂波这帮人是完全不掂，极左的或极左的西环是不掂的时候，他一定要换一个传统上有能力的人先得。所以他们的眼光于是一路看，他们眼光看到一个人，这个就是他们当年罗马人忘恩，罗马人和他们的元老院忘恩负义欺压过的家族，西比亚家的家族的新一代少西比亚阿美利斯。他虽然是老西比亚的继孙，但是都叫西比亚，而且他们看他的资历，少西比亚17岁那阵第一仗跟他的亲生老豆巴布拉斯去打这个马其顿，少西比亚他为了救同袍，一口气斩死了六七个人，浑身肉血地回去，然后大过啲走去打蛮族这个南斯拉夫半岛，第一个冲上城墙斩人，就得到过一个桂冠啊，一个草冠，罗马好多草冠，每一个草冠有自己的意思，然之后 佢去到參加迦太基戰役，喺迦太基戰役入面屢屢立功，呢啲嘢已經唔得了，而且冇幾耐喺羅馬人入面傳出阿死鬼加圖嘅遺言，就係話只有一個人係可以同消滅迦太基，呢個人而家不愧係一個軍團將教。當大家聽到嗰陣，就開頭話講邊個啊？當佢見到西比亞呢個名同埋佢功績之後，就知道加圖嘅遺言指嘅就係西比亞。當時係公元前148年秋，西比亞佢講出嚟就話：我要嚟選營造官，因為我嘅資歷唔夠，唔能夠選執政，根據法律。但係羅馬人就顯出佢哋嘅半民主嘅彈性，佢哋利用平民大會嘅權力，將西比亞一躍而成一位執政，並且利用平民大會嘅權力，將西比亞成為指定加泰對加泰基嘅司令官。咁中間就表演咗一台戲，阿西比亞詐帝話我唔得噶。咁然之後，平民大會話我一定要你，咁你問個元老會員俾咪俾咯，咁即係諸如此類掹三尾，結果西比亞成為咗一個31�歲成為執政嘅人。當佢一成為執政，就佢係好似777共產黨陰點777一樣，於是就催同呢個羅馬元老會講數。第一，我要補充返所有嘅兵員。第二，我要以 SPQR 羅馬局元老院嘅名義聯結返當初我哋喺地中海所有嘅盟邦同我打呢一仗。即係等於 777, 我要求你唔俾我喐陳茂波又好乜都好，但係我點都要任志剛呢班人幫我㗎啦。Yes。然之後就話你要俾我去搞統戰，聯結埋嗰啲咩石永泰，即係專業嘅人。如果你將專業嘅人當做獨立盟邦嘅話，石永泰啊、基協呢班人都拉攏咗喺手，一模一樣。好啦，咁當阿西比亞一去到好啦，冬天準備好軍隊，春天就出發。三月中島就 train 好晒人，就去到迦太基啦。佢首先去到北非嘅烏提加，即係等於澳門之於香港一樣，或者深圳之於香港。當佢一去到坐低，屁股都未坐暖，即刻聽到一個消息，佢不禁大講粗口。如果嗰陣有一句小人老母，佢一定要鬧咗出嚟。羅馬人鬧人呢，通常都係話頂你個肺，死神搶你，愿死神捉咗你两条烂摊走。咩事呢？就是当时前任的执政派索和曼西拿斯两位统帅，为了不想西比亚立功，他们决定妄自出兵。即是等于好像现在何君尧一脉或者西环一脉对付这个中大广大一样。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派索在陆地上战事交着，另一位曼西拿斯这位执政，他就坐船去攻打迦太基的城墙就冒险行军，就上了去被人围困了一个悬崖，一些人一个一个地被人抌下来。西比亚一听到这个消息，听都讲都不讲，即刻走去救了他。咁就出声救咗一两条友，救返晒啲兵返嚟，因为如果一个执政俾迦太基打死咗呢，就好大镬，就直情可能成个北非啲友都唔听佢讲㗎啦。当佢攞返之后，就救返佢两个之后，第一件事就係话唔该你哋交出你哋嘅军事权力龙头棒，每一任执政如果出战嗰阵就会有一支棒，嗰支你可以当做黑社会嘅龙头棍，代表军事权力你俾返我，然之后你两条友仔同我攣返落，从此你哋做乜都好，你唔好理我，唔好搞我。就两条友我从此冇得再出现喺历史上。 咁当佢攞返之后，第一件事就召开军团将教会议，就同啲友仔讲，大致节录系咁。第一就话士兵，嗱各位士兵，我以前同你哋一齐同捞同煲，你知道我系咩人？我系一个律守啊，我系律守军纪嘅军人。我以自己为表，大家同票叫表率，大家都明白。虽然我会受你哋排斥，而家见到你哋班友仔嘅衰样，唔似系一个士兵，而系似一群贼。你哋啊，你哋未打我哋嚟，依系征服敌人，唔系嚟抢嘢。当你哋如果啊，你哋未征服敌人之前，你哋乱咁抢嘢。军纪好差，不过我唔怪你哋，我怪另一位，即系怪个前任派索。但系算啦，但系由而家开始，你哋同我醒醒定定，以我为榜样，睇我做头。如果你再犯，你哋知死。咁啊，罗马人咧对于呢个军纪咧就好多级嘅，十字架就系对付啲下等外族嘅。咁对自己人又样咩？如果你系逃兵就斩头，如果唔系咧就棍扎啊打一定有。最毒辣个招咧就系、是、罗马人系以十个人为一个队，一个小队，就所以咧佢叫抽十杀一，就系、是、十个人抽签，抽到短签嗰、那个，其他九个人杀咗佢，每人一刀。对于落手嘅人。啊！对自己兄弟落刀嗰种 guilty， 嗰种精神压力系好得人惊，系好系最严重嘅军纪做法，抽十杀一。咁佢可以做，听到咁，啲友梗系唔敢乱嚟，对佢敬重，于是就听晒佢讲。当阿西比亚搞掂咗件事之后，就开始进攻。第一件事。啊！当时加泰基阿、啊、哈士激进派嘅哈士多鲁巴负责守主城，佢将自己嘅大本营就交咗俾佢自己嘅心腹，叫做戴奥尼哲嘅心腹。当时戴奥尼哲就驻守咗佢以前嘅大本营，叫内腓利斯嘅地方，已经变成一个小镇，成为呢、这个。加泰基最喺各从成个北非各地所能够征集到嘅粮草，都会聚集喺内腓利斯，再派一队军队送入加泰基城。咁而加泰基咧，大家如果睇我哋嘅 YouTube 嘅图，你就见到加泰基本身主城就分南北两部，北边主城就系帕萨，南边就一个叫麦加拉嘅地方。麦加拉入面呢，其实是一条嘅村庄所组成，是佢哋嘅农业生产基地。咁当时呢个西比亚一出手，就派队敢死队偷偷咁沿住悬崖爬入城墙，再开咗麦加拉城，就成队兵攻咗入去。麦加拉入面啲人估唔到罗马人走脚一换咗个执政就咁快。吓咗一跳，即刻逃命走咗入帕萨，入边到帕萨嘅人口，刹那间暴涨到五万人以上，我估有八至九万人入咗帕萨入边。当时一出现咁嘅事，哈士多鲁巴即刻俾人围惨，因为以前旧温和派嘅哈士多鲁巴喺度，虽然佢系卢米底亚亲王嘅外甥。但是他亦都从未发生过咁迅速之间被人打低嘅事。咁他受到人指责同埋挑战，他嬲起上嚟，他怕有啲人已经话喂，我哋已经打唔赢啦，我哋应该投降。他为咗恐吓所谓求和派、中立派，他决定要走上一条不归路。他即刻命人捉住晒所有罗马人嘅战俘。推晒佢哋上城墙，然之后用鱼钩将佢哋嘅眼、脷同埋阴茎挖咗出嚟，用刀斩咗佢哋嘅手 手指腳趾眼紅，手指腳趾耳同埋鼻，喺佢哋慘呼之下，一個一個踢曬落城牆，即係好似呢個周樹峰呢班所謂港獨派所演嘅鬧劇一樣，貼住我哋要香港獨立，令到啊呢、這個港大中大想令到佢群情洶湧。結果令到羅馬，結果令到對方有藉口再強攻擊，啊！佢以為咁樣係可以激勵人心，但係殊不知又再影響到自己嘅陣營。當時羅馬人阿西比亞見到係好震怒，因為不過係兩年之前，當第一任執政啊，去同佢喺內非同卡士多魯巴內。大戰慘敗之後，西比亞應嗰位執政邀請，去親自交咗封信俾哈士多魯巴，叫佢唔該你同我安葬被殺嘅羅馬人。而哈士多魯巴嗰陣係肯，但係估唔到兩年之後，呢個人直情係癲咗，為咗自己瘋狂嘅想法，失去咗人性。咁當時有啲人見到哈士多魯巴咁做，直情即有啲權貴直斥佢，你咁樣做令到我哋所有人都冇彎轉，呢個係你想求，但係城入邊嘅人會係因為你會俾人屠城嘅，萬一有咩事咁樣指責佢。但係哈士多魯巴就話：我哋物通匪類，你哋係有心造反。咁於是就無以謀反嘅方式，再度一次祭起，將呢班人全部殺曬。统领咗当时，但系冇出声嘅人望住嘅心开始动摇。大佬，我哋可以打赢罗马人，但我哋唔可以虐杀佢，因为我哋留住呢班人做人质，我哋可能会仲有命。而家你咁样杀晒罗马人嘅战俘人质，我哋会全死。呢、这个就系最大镬嘅事。哈士多罗巴呢啲激进派佢冇理，一味话物通匪类。好啦。咁啊，麦加拉失去咗，西比亚第一件事就系将佢哋个防守嘅营房烧晒，然之后就掘咗一条战壕，成条战壕就系 4.6 公里乘 4.6 公里咁长下，然之后就搵人封咗个港口，大家睇见个图，佢中间有个岛，喺个岛中间捉咗一条堤封咗佢，喺短短20日之内。佢完成咗一件事，成80,000人日日夜夜通宵咁做。迦太基人完全口讲就话勇武，但系完全唔敢反击，即系等于有啲人成日就喺网上面话我哋要乜，我哋要物，但系真系叫佢出嚟嗰阵，系完完全全系网上打飞机一模一样。好啦，当佢围城攻势完结之后。西比亚佢就开始冬天到，正常冬天到就会继续耗落去，但西比亚并冇咁做，佢命令佢个军队继续专注佢围城。当时佢陆路已经入唔到，就由海路入，行一系根据水流嘅险路，吓嗰阵已经接近秋天，佢能够围入去嘅咧就由水流嘅险路，吓。冒住被沉没嘅危险，运到少量嘅粮食入去，俾沙士多鲁巴个军队由迦太基帕萨城区，哈士多鲁巴有30,000成军队，就掠晒嗰啲其他嗰啲配给，于是就令到城入边开始出现饥荒。然之后西比亚就命令佢个军队同埋鲁米底亚军。进攻城外边嘅基地内斐尼斯，即系好似城外边嘅军队，即系好似黄之锋啊呢一班佢哋眼中嘅左交啊啊戴耀廷呢班人一样，佢哋决定攻打佢。如果你哋睇，大家睇呢个卢米底亚，即系等于专业人士一族吓，嗰啲咁嘅咩大律师公会一族嘅话。而家即系等于阿777联大律师公会讲好说话， 啊，去懲罰呢個黃之鋒呢班人一模一樣。西比亞聯埋呢個盧米底亞，即係董建華班底進攻，打咗好耐，終於將佢屠城，成個城七萬人完全殺曬，係俾盧米底亞人殺曬，一萬人逃走落個城。一萬人做了戰俘，四千人逃亡，再打逃回入個城之後，個寨入面打了20日，將整個城摧毀。從此迦太基人就再沒有任何外伴，整個冬天在度挨餓。當佢挨餓，個好啦，迦太基人諗住自己死緊，但係佢哋並冇氣餒，嚇、啊！已經外邊嘅軍隊，即係黃之鋒嗰班，全部的曬去做㗎。啊，剩翻就不過係柏薩。如果你大家將柏薩係諗住係香港嘅證監會啊等等嗰啲咁嘅一樣，啊或者法庭啊、法院啊、大學嘅精神就等咗喺嗰度，而家就圍攻佢。咁啊，外無援，內無嚇，內又不和。咁啊，當時迦太基人見到你封咗我嘅港口，竟然迦太基人佢於是憑住佢不屈嘅精神，慢慢喺鑿山，將港海港有一條小小嘅天然堤防，佢哋日日夜夜經過一兩個月，突然間有一日，當時仲係戰事膠着，因為冬天水流急，戰事膠着，但係俾人圍緊。迦太基人就唔理，成个冬天就作山。终于有一日，突然间都嘣一声，有一大队人坐住啲小船喺迦太基嘅舰，有啲仪仗舰、中型舰，竟然喺嗰个海嗰度出咗嚟。罗马人见到好惊，咦？佢点解可以整到个堤防出嚟？但系呢班迦太基人，如果嗰阵佢哋系勇武啲嘅，就冲咗上咗舰，因为当时罗马人嘅舰已经上晒岸啦。如果佢哋掠嘅话，可以将佢啲舰队掠走，但系佢哋冇做到，不过喺外面打个圈喺度勾叫，然之后就话：我哋好叻啊！你封唔到我，就翻咗入去。罗马人见到第二日，于是就喺个港口外边摆满咗阵。而迦太基第二日就派出自己嘅舰同佢死过，唔使讲系惨败。因为即系等于阿梁友喺立法会勾叫一样，咁希望香港唔会啦。勾叫咗阵，结果就遭到人哋围剿惨败，罗马人乘势喺个角口冲咗入去，然之后喺嗰个海港嗰度发生一场大战。佢哋占咗一个港口，然之后即刻。諗住整一啲工程器具，或者運啲工程器具上岸。點知迦太基人雖然係瘦弱每一個，但係有住無比嘅意志，好似野獸咁同佢打，就將佢羅馬人打走。西比亞知道我如果冇咗個橋頭堡，我就攻唔合迦太基，於是就親自叫啲將教，邊個退翻嚟嘅，我殺咗佢，自己親自衝上去斬咗兩截，成個軍隊於是喺個。海港个大战就最后打咗好耐，呢场拉锯战可能打咗十几日，终于俾佢攞到。当迦太基人一立咗脚之后，就退守啦，去到柏萨啦。罗马人喺个港口摧毁咗啲城阁嗰啲咁嘅嘢，然之后决定就打巷战。点知打巷战之前有一大队兵。忍唔住，嘣一声冲咗入去海港嘅阿波罗神殿。阿波罗神殿入边有一个重达1000泰伦嘅金神像，系迦太基人历代所做嘅，大约即系几重咧？26000kg。当罗马嘅士兵见到之后，好似发疯一样，将呢个金像全部打碎。然之后各人抢翻一份，西比亚控制都控制唔住啦，即系等于香港嘅 我哋会储备，当沦陷之日，嗰啲群狗党已经抢清，一模一样。搞掂咗呢件事，啲人好开心啊！于是阿西比亚就话：好啦，我哋而家攻城喺入边同佢打巷战，但系由于入边嘅有成十几万人，估计下九至十万人，呢九至十万人同罗马人发生抗战，喺暗处同佢玩 Black Hawk Down， 罗马人死伤无数，打咗几日根本攻唔入个城寨入边，知道咁落去唔掂，西比亚决定叫做一招最残忍嘅一招，佢就话我哋放火。于是发生一件最恐怖嘅事，当时城入边有好多四五层嘅高楼，入边好多老弱妇孺，随住火势越嚟越猛，每一栋开始冧落嚟，即系好似911世贸大楼咁一栋一栋一栋咁冧落嚟，伴随住所有嘅哭喊、鬼哭神号，叭叭叭叭叭叭，一排一排咁倒，啲火成个喺度烧，烧咗6日6夜，好多人。根据当时的记录，很多人跌了落个沟渠入边，个头埋咗喺个屎坑，喺个屎坑度挣扎咗一两个钟先至死。有啲人个头，有啲人对脚埋咗喺个坑嗰度，但系罗马人就唔理，嗰啲战车战马经过就踩碎咗佢，啲尸体一个个都烧焦，有啲就直情系。长穿肚腩唔使讲，罗马嘅士兵系拿住佢哋嘅最擅长，除咗剑之外，另一样嘢最擅长就系斧头同埋凿，系咁喺度扫清前面嘅道路，俾大军经过。咁当时咧，终于个个人都轮班，呢六日六夜之内。喺度火烧伊六嘅陆地之内，罗马各个士兵都有轮班去做呢件事，唯独一个人冇，就系、是、西比亚。佢好似拍咗丸咁，几晚冇瞓，唔停咁喺度忙。佢咁终于啦，六日六夜之后，神就六日创世，一日休息，呢场灭城之火都系烧咗六日六夜，到第七日。终于有一队人出现，就话要求我哋求和，我恳求你哋俾我哋离开帕萨，我哋愿意离开啦。于是西比亚就同佢讲：我愿意原谅你哋，唔好再打啦，你哋走啦。于是打开咗一扇门，总共有5万人走咗出嚟，呢场屠杀杀咗六日六夜，终于有5万人逃出生天。但系之后佢哋会点我就唔知啦。有传说话佢哋变咗奴隶，但系罗马嘅有逃兵，我讲过罗马对逃兵系唔会放过嘅，有900人。于是就连埋当时一路喺度话要密通匪类嘅哈士多鲁巴，走咗上个960级。匿咗喺神殿之上，而当时由于火势大，佢哋惊烧到，于是个个就爬咗上神殿嘅顶，亲眼目睹呢一幕好恐怖嘅景象，成个加泰基城一栋一栋有冧落嚟嘅景象。当大火熄灭，就围神殿啦，准备进攻嘅前一晚，西比亚嘅军营。突然间听到有人话，有人攞支橄榄枝走咗落嚟，偷偷地。橄榄枝即系和平丝药咁解。于是西比亚亲自出去，见到嗰个人不由大好惊讶，呢个人竟然就系一直叫人哋密通匪类啊！我哋要勇武抗战到底啊！边个讲和，边个系叛徒啊？嗰位哈士多鲁巴讲得最牙斩斩嗰个。而家佢系最后，佢为咗佢系最后系贪生怕死地要投降， 当死咗咁多人之后，佢选择投降。于是佢就西比亚都冇讲乜嘢，就同佢讲：第二朝你同我企到去，一齐去招降啦。于是呢位哈士多罗巴第二朝当佢出现咗喺神殿之前，佢个老婆见到佢，愤怒咁辱骂佢，闹佢。诅咒住罗马人，诅咒佢呢位牙斩斩，但系其实冇料到嘅丈夫。讲完之后喺神殿里边放火，呢场火好猛烈。然之后呢个女人就将自己嘅仔女，即系哈士多罗巴自己嘅仔女，抛咗入火堆入边。然之后佢自己跳埋落去烧死埋。最后呢一场仗就结束。当时西比亚传说，西比亚望住迦太基城的废墟那个残酷的景象，就忍不住念起了一首罗马木马屠城记里面一首史诗。这首诗就他想起迦太基曾经占领过无数的地方，辉煌的历史，而最后落成这样，在自己手下变成这样。他忍不住念起一首诗，就是说：总有一日，我们神圣的特洛伊，即是 Troy， 和他的大王普赖阿姆和他属下的子民都会被灭亡。而亲眼看到这一幕，还有他的挚友，当时是可以说他半个老师， 是伴随着西比亚一起攻打卡太基的。有一位好著名的历史学者，希腊的历史学者，叫做波利比亚 Polybius。这位波利比亚忍不住问他：你在这里想着什么？西比亚就是说：令我想起命运和罗马。这个就是一切的结束。迦太基人的精神，他们的女王，他们的女神，即是好像香港人可能对于英国那种法治精神啊，三权分立啊，伴随着大火而灭，是灭在勇武派的手上，一模一样。一些把口话勇武，最后缩头乌龟的人手上。咁呢场战争结束咗之后点呢？罗马元老院听完听到好兴奋，成个罗马都好兴奋。但同时间佢亦都有一两个更加好嘅消息。当西比亚打低内菲利斯屠杀佢城外嗰七万士兵嗰阵，亦都传嚟两个好消息。第一个就系马其顿嘅翼手嘅反叛首领被杀。第二就系罗马人，他派了一队军队走了去希腊的自治城邦阿该亚同盟，自治城邦同盟道，跟他们说：我要将你们同盟的主脑，同盟盟主科林斯城，拥有500年历史的科林斯城拆毁，好像跟迦太基人一样，你们够不够胆跟我们对抗？科林斯人见到迦太基人咁无声无息咁撤咗出城，然之后成个城同迦太基嘅城一样，一把火烧为灰烬。科林斯人曾经统治过希腊好耐嘅时间，系继雅典、斯巴达同埋一个叫底比斯之后第四个霸权，希腊城邦入边嘅霸权，俾罗马一声说话就化为灰烬，系毫无反抗。咁罗马人好开心啊，就派咗十位最显贵嘅元老去到迦太基，坐地分赃，将佢哋嘅土地划分，再拍卖出去，即係好似嗰啲红色资本一模一样。然之后就话边个够胆再喺迦太基完成原居地嘅城市起城嘅话，我哋就诅咒佢不 特好死。咁而西比亚佢做咗佢能够可以做到嘅事，就係话边一个，如果我哋发现到啊、有啲乜嘢原底属于我哋家系迦太基人显贵嘅嘢，而俾我哋罗马人抢去，我哋会还翻俾佢。特别系神殿入边所拥有嘅嘢，神系唔能够亵渎嘅。而按规矩，佢将迦太基遗留落嚟嘅武器啊，嗰啲咁嘅嘢就烧咗佢去祭神。而对于北非嘅城邦，曾经对抗过罗马人嘅城邦。佢将佢哋全部没收，就分翻俾话帮过佢嘅城邦，即系卢米底亚啦。咁啊，于是然之后将迦太基划做一个行省，派总督统治，叫做阿非利加行省。咁样就一切就结束啦。过咗大约50年后。曾经有罗马的改革家叫做提比略格拉古兄弟，叫格拉古兄弟，曾经在加泰为了帮助罗马的贫民，就说要在这个加泰基原址建一座城，分配土地给他们，等啲贫民能够曾经帮过罗马打仗退役而没有土地的贫民能够有一座安居之所。得罪了元老院，元老院特登剔他，最后这两位兄弟都死在元老院手上。又过了几十年，海撒大帝，即不是海撒的海撒，就打到去北非，他就发了一个梦，梦见的鬼魂就跟他说，恳求你拯救迦太基。于是他想再向迦太基筑城的时候，他就遭到暗杀。但是过了10多年，他的继子罗马第一任皇帝啊奥古斯都，他在海撒的手上的遗物那里找到几本信札，就说他计划重新在科林斯和迦太基筑城，他决定将完成他继父的遗愿，就再在那里筑过个城，就将这个迦太基就重生，但是已经不再是原底的迦太基，但是迦太基在个冇几耐就重生，变成北非最大的公粮仓，供应成个地中海罗马霸权。咁呢个就是迦太基的故事。而喺入面嘅主角每一个都有一个结局。加图虽然死了，但是他是黑白头人送黑头人，他的仔可能见个老豆忙一下，不理个老母就激死了。反而加图同个女奴生个仔就变成唯一的继承人，到他的曾孙大家叫做少加图的人在位那阵同海撒斗，结果就失败自杀死了，就加图一族就绝了。而第二个人要讲的呢，就是卢米底亚。卢米底亚国辉煌了大约50多年、40多、50年，但是之后由于亦都再受过罗马人的猜忌，被罗马人所灭，亦都变成另一个行省。而第三个后面的人就是西比亚。西比亚在这一件事之后过了大约10多年，再屠多一个城，是西班牙一个蛮族，再是被他利用这个围城饿死了你的人之后再屠城的方法将他灭亡。当时的人觉得为什么你可以做两次这么残忍的事，他只是说了一句，伟大的工业必须伴随伟大的灾，极大的灾难，这个是他的中心思想，任何伟大的工业必须会建基于伟大的灾难之上，所以他可以做到这么绝。但是他是被人暗杀的，传说是没有证据， 他当时是反对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啊、他是没有对抗到元老院的保守势力，反而成为元老院保守势力的中心打手。结果就受到改革派有一些激进分子暗杀而死，在屋企死了。咁就由于呢个平民派嘅护民官阻挠，佢系冇国葬嘅。咁至于罗马人嘅结局就系、是、过咗大约60几年之后，佢哋陷于内战。当时罗马人最鼎盛嗰阵有罗马共和国最鼎盛嗰阵有40-50万人，内战结束剩翻8万。罗马人城入边本身吓，咁未计成个意大利盟邦啊等等，佢剩翻8万人嘅公民啫。公民应该唔止8万，但系喺城入边嘅人系剩翻8万。咁呢个就系佢哋嘅结局。而一切终结咁啊，我都讲咗46分钟，不过我都要补充一下。我在第一章的时候讲过我为什么会讲揀这个题目，听到这里大家都会明白，是令我想起香港。曾经有3件事令到我想起这个故事。第一就是911的时候见到世茂冧，第二是打伊拉克的时候令我想起加泰基，而第三就是香港。究竟香港人会变成怎样呢？我是有少少悲观，但是当我读到另一段历史，一段是好唔显眼嘅历史嗰阵，我又有啲希望。我同大家头先提过希腊人嘅城市科林斯城喺无声无息地被毁灭，但是过咗100年之后，罗马第一任王奥古斯都同大家倾偈，同佢手底下一班能人倾偈，呢班人就话统治者虽然系罗马，但是维持住统治的人的精神在希腊人手上。如果科林斯城所遭到的命运是跟迦太基人是一模一样的话，香港人应该怎样走？应该好像哈士多鲁巴那样死撑到底，还是应该好像希腊人那样走另一条路，暗中蚕食佢，取代佢，变成真正嘅官僚系统去对抗佢，用柔性嘅方法对抗佢？呢样我唔知道，历史系冇答案，但系我觉得系有另一条路啫。咁历史冇重复，冇如果。咁多谢大家收听咗呢10个礼拜嘅故事。我自问自己做得唔好，我就会尝试改进。试下自己制作，唔好斋用声音，再加啲图。我正在想学紧，希望下次做嗰阵有改进，并且我可能会重新制作。如果第时我学识咗点样制 video 之后，啊，咁多谢大家收听。如果大家想听翻以前嘅章节，可以去我哋嘅望向历史部 Facebook page 专页嗰度可以揾翻，多谢大家。